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52集，黑影。冬至郁闷之下，又给龙身发了一条信息，明着汇报自己在酒店里遇到的怪事，实际上也是希望对方回复安慰自己几句，但手指在发送出去的按键上停留了许久，最终还是把信息删掉了。 我既然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再试试去打扰师父，师父会怎么想啊？估计会觉得我能力不足，离开羽翼就一事无成了吧。 龙身喜欢什么样的人，冬至还不清楚，但他知道龙身喜欢什么样的徒弟，绝对不是一丁点小事就请示汇报，只会卖萌撒娇却半点能力也没有的徒弟。 若想追上鹰的足迹，就让自己也成为雄鹰吧。 冬至将手机放回兜里，先去原来住的酒店退房，把东西搬到贺家的旅社来，然后却打了车回到了那间被作为办事处的老房子，花了半天时间简单做了一下打扫清洁，吃过中午饭就去附近的房屋中介，又跟着中介跑了附近几个地方看房，都不太满意。中介说他手头还有几处房源，不过钥匙暂时没在他手里，要明天才能拿到。双方又约好了明天上午继续看房。一天下来，冬至基本上就没歇过，回到旅社的时候已经夜幕降临，拖这些天被龙身魔鬼式训练的符，冬至的体力在银川请神之后又恢复了不少，这才没有累趴下。 先生，这是我们老板让我转交的，说是他亲手做的。 刚回到房间，前台笑容甜美的小姑娘就过来敲门，为冬至带来了一个精致的礼盒，上面还绑着绸带。 谢谢，你们老板呢？ 老板家里最近有点事儿，回去处理了，让我们好好招待您。您有什么需要，只管打客房服务的电话就行。房间里都有酒水、饮料和零食，这附近叫外卖也很方便。我就不打扰了，您慢慢休息啊。 好嘞，谢谢啊。 贺家昨天好像说过，他今天的确有事儿，冬至也没在意，放下礼盒就进去洗澡了。这回没再有什么电视机自动打开，水龙头流出血液之类的小把戏，也许是对方见冬至不好糊弄，也暂时消停了。冬至乐得轻松，洗完澡就把琴盒里的符纸和朱砂拿出来。这段时间他忙着练不天罡，反倒疏忽了练习画符。须知世上诸多法门，不唯独看重天赋，更要勤学苦练，任何技能一旦懈怠下来，都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冬至现在绘画的符箓只有两种，一是明光符，一个是雷符。但龙身跟他说过，画符再轻不在多，明光符主要作用是安神定气，驱魔辟邪，而雷符则为引雷符。因为他不像李应跟何玉那样从小习符，所以只要会这两种，并将其运用自如，化为己物，也就足够了。在京城时，他元气未复，龙身不让他画符，说容易伤神，所以当时主要就是练习吐纳，在学习不天罡的罡气，练习步法和剑法，直到离京之后，师父才解除了他的画符禁令。看到久违了的个把月的朱砂符纸，熟悉而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。冬至提笔运气，闭目调息，在脑海中勾勒出符箓的形状，然后睁眼蘸墨，下笔如飞，一气呵成。一张符纸最关键的，除了符窍之外，还有传承。所谓传承，就是指符箓上的道门传承，每张符上都有师门的传承印记，普通人看不出来，内行人却一看便知。比如冬至跟何玉画的符上就有合造派的传承，李应的符箓是茅山传承， 吴炳天则是圆明宫等等。没有传承的符文是无效的，所以真正懂行的人看一张符就能看出画符的人的传承和功力。龙身没有师承，自然也无法用符，但冬至有，他的名字还挂在合造派，也算是合造派的弟子，所以就可以继续用符。虽然龙身本事强大，但他并没有要求冬至放弃画符，甚至还让冬至有空多练习，因为雷法是很好用的，但凡三界六道妖魔鬼怪无不畏惧天雷之威，再配合步天罡，效果估计比单纯使用雷符还要强大。冬至还没试过两者结合的实际效果，不免有些期待起来。在北京时身体未恢复，龙神不让他用，这里又没有像总局天台那样特殊的修炼空间，总不能夜深人静地跑到郊区去练，万一被人看见也是麻烦。今晚的状态不错，冬至接连画了三个小时，拿过来数一数，正好99张，除去画废了的还有16张可以用，这已经是破纪录的成功率了。想当初他刚学画符的时候，几十张里能拎出一两张有用的就很了不起了。别说何玉了，就连已经去世的方阳师傅也没有画一张就成功一张的能耐。传闻当今世上画符最厉害的是龙虎山掌门，也就是张松的师傅，他老人家才是真正的画符通鬼神，符成惊风雨。不过这位张掌门年事已高，近些年也很少画符了，一张平安符放到外头都能卖出天价来。就在他拎起那些画好的符文细细欣赏时，听见外头好似传来了喧哗的声音。 有没有人打120啊？ 动静不小，好像是从楼梯边传来的，紧接着又是七嘴八舌的说话声。冬至放下符箓，推门出去看，就看见不少房客也听见动静，打开门来看，楼梯边上也站着好几个人，正探头探脑的往楼下看。他走过去问服务员：“ 怎么了？” 二楼有个客人好像心脏病发了，没带药，已经叫了救护车还没赶来，前台让我们过来问问有谁懂医的。 冬至心头一动，跑向二楼。二楼走廊其中的一个房间门口躺着一个中年女人，边上围了不少人，还有几个人在给她做心脏急救。 有没有人打120啊？大家先让让让。妈，你怎么了？ 一个年轻女孩子在旁边抹眼泪，做急救的人手法很专业，神情也很镇定，看着应该是学医或者医生的。旁边都是素不相识的房客，眼下都是帮着打电话找急救药。冬至不懂医，就没上前凑热闹，但他环顾了一周，视线蓦地停住了，平日里温柔无害的桃花眼卑微地眯起。做急救的人正在用拳头叩击着发病者的心脏部位，在旁人看来没什么异样，这是心脏发病的急救手法，但在冬至看来，他的拳头每回下去都没能碰上对方的胸口，因为胸口被一片黑影挡住了。再仔细看，施救者的背后仿佛隐藏着什么，像灯光照不见的阴影，若有似无，隐约酝酿出一个人形的轮廓，贴在施救者的后背，再将手伸出，挡在施救者的手与发病者的身体之间，阻止发病者被救。但周围的人都没有察觉，在他们的眼睛里，分明是施救者一直在施救，但发病者却毫无反应，情势显然不是很妙，再这样下去不出几秒，患者就会丧命。冬至将明光符捏在手中，悄悄地绕到施救者的背后，忽然伸手 在施救的男人后颈狠狠拍了一下。 你干嘛？ 冬至快速地缩回手，把攥住的拳头揣进兜里。 啊，刚才好像看见你脖子上有苍蝇。 添什么乱呢？人家在救命，没看见啊？ 哎呀，还真是个熊孩子！哎，走开，走开！ 还有人上前推他，冬至连声道歉，顺势退开。 哎，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！ 他醒了！ 醒了！ 片刻之后，众人惊喜地叫了起来，一下子顾不上冬至了。救护车也来了，大家七手八脚的帮忙将人抬上担架，家属对帮忙急救的人连声道谢，很快也跟着车走了。围观的房客还在议论刚才的凶险一幕，把施救的中年男人围起来，夸他妙手仁心。男人被夸得不好意思，忙说自己是医生，出门在外经常会遇上这种事儿，还教其他人怎么急救。可没有人注意到冬至已经离开现场，悄悄地回到房间里了。冬至揣在兜里的那只手没有动，先是用另外一只手布置了个小型符阵，然后再慢慢地把握成拳头的手拿出来往符阵里一扔，呼的一下，一团黑影在符阵内上窜下跳，想要挣脱符阵的禁锢，见实在挣脱不开，只能化为小人模样，冲着冬至张牙舞爪。冬至歪着头观察了一会儿，有点疑惑。他本来以为是魔气，但现在看好像又不是。 你是什么东西？ 黑影似乎是听懂了，三寸大小的小人霎时膨胀变大，在符阵内化身为一条黑龙，高度直抵天花板，张嘴朝冬至咆哮。 龙？你不是，你连教都谈不上吧？说吧，谁让你过来的？背后的主谋又是谁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